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近日，社交电商先行者云集微店召开了新业态新势力的2017社交电商行业的趋势发布会。在此次的发布会上，云集微店和易观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社交电商的大数据白皮书的行业报告，以数据报告的形式透视了整个社交电商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。家庭主流消费崛起，女性群体占据 76%， 以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群为主。景点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，截至今年的六月底，北京保障房竣工任务全面超额完成。截止至六月底，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37524套，完成年度50000套筹备建设任务的75%，其中公租房5740套，自住房2571套，棚改安置房29213套。7月2号的上午12点不到，2017年北京中考成绩正式公布，同时还公布了各个区一分一段排名。数据显示，海淀区570分以上的考生最多为112人，城六区该分数段的考生总数为268人。根据安排，2017年中招将采取考后填报志愿的方式。7月5号的8点30分至9号的17点之前呢，符合规定的考生应及时填报中考志愿。近几个月来，一款名叫《王者荣耀》的手机游戏风靡北京的中小学校园。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，不管是在小学、初中还是高中，玩《王者荣耀》的学生比例不低，甚至还出现中小学生偷刷父母钱、脾气暴躁、成绩下降等现象。近日，开发商腾讯公司拟推出了防沉迷措施，规定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平均每天限玩1小时，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平均每天限玩2小时，超时将被强制下线。 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

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经过近一个月的调试和内测，腾讯于7月4号以《王者荣耀》为试点，率先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三板斧。北京妇产医院产前诊断中心正式接诊试运行。从北京妇产医院了解到，该中心设置3间临床诊室，为门诊新增30个诊位，开设高龄孕妇门诊、遗传咨询门诊、产前诊断门诊及胎儿门诊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莫文蔚的《阴天》，她是一个个性十足、形象极具特点的歌手。莫文蔚的嗓音随性而又自由，你很少会听她会撕心裂肺地去演绎某一首歌曲，却总觉得她唱出了痛彻心扉的感觉。有很多人愿意去迁就另一个人，最后累了 而离开，或者说感情本来其实就是不断满足自己的过程，不管是索取还是付出都是一样的。说天际的歌曲有太多，有人说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周杰伦的晴天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周杰伦晴天。 还要多久我才能走？

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，雨后的北京显得异常的清爽，路旁两侧的梧桐树变得更加浓绿了，树叶上的露水经过夕阳的折射散发出了点点的光华，随处散落在地面上的枝叶和树上歪斜的树枝，以及雨水洗刷过的地面斑驳，向我们无声地见证了暴风雨的来临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雨后的一点点阳光，一片树叶都显得如此美好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黄昏的船头，少了大海的温柔，寂寞在沙滩游走，停在空中的双手，乱了心跳的节奏，失落随呼吸入喉，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，为我等候，总是错过机会向你伸手，我 孤孤单单往前走，又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紧紧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假装不经意的等候，要过多久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